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部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取得20站20节。北京环球影城于今天的11点10分正式开园。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今天举行。通州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时间2021年9月20号，也就是在今天的15点10分，搭载了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7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15点22分，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且工作正常，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何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在现场的情况。 是这样，刚才你也提到了，15点22分的时候，这个飞船的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并且工作正常，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后续呢，这个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20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9次飞行。那我在现场的时候呢，是文昌航天发射场，我观景的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就离这个2号工位天舟三号点火发射的这个工位大概距离有3-4公里，但是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即便是有3-4公里，在它点火发射的那一刻，我没有想到它的声音是那么的震撼，直接震撼的我心脏砰砰直跳，一瞬间就非常激动，很想哭，然后大家在周边也是发出了欢呼声，而且我也拜托我在文昌本地的小伙伴拍摄了一段文昌的老百姓啊，他们每次发射的时候都会在海滩边上自发的组织观看，那他们在视频里也是欢呼雀跃说，哇，这真是太厉害了，并且他们其实在以前发射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唱起国歌我爱你中国，这一刻呢我们就会感受到自己的祖国特别的强大了。那这个天舟三号它和天舟二号有什么不一样呢？实际上啊，这个天舟2、3、4、5这4个货运飞船它其实是组批生产的，意思就是为了满足我们频繁的发射需求呢，它实际上啊样子都是一样的，里面的这个装货的空间呢也都是18立方米。这个18立方米那和上一次不一样的是，我们这一次天舟三号装载的大概是约6吨重的补给，那它装载了航天员生活物资、舱外航天服以及出舱消耗品、空间站平台物资、部分载荷和推进剂等等。它的哥哥天舟二号呢也是装了这些东西，但是略有不同，这个三号从上行的货物种类上比天舟二号要多将近20%。这个天舟三号主要是要保证这个航天员3个人在轨飞行6个月，所以它的物资会更加充沛。除了食品以外，比如说像饮用水啊，目前是比上次要多40%左右的。所以应急情况下，3人45天的这个情况也都是满足的。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另外，作为这个核心舱加油站之一，天舟三号因为这个天舟二号的功劳啊，它也少带了一些推进剂，那只携带了750公斤的这个推进剂。预计天舟三号会用时大约6.5个小时完成和天舟二号以及天河号核心舱组合体的快速自主交会对接，那大概就是在晚上10点左右的时间，我们也期待它的成功对接。主持人， 好的，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下午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后续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北京环球度假区于今天正式开园，20年这个代表国际顶尖水准的主题乐园呈现在世人面前，北京从此又多了一张城市新名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刘莹莹的报道。 上午11点10分，伴随着游客的欢呼声，北京环球影城闸机打开，首批游客在雨中小跑着进入园区。 啊， 别激动，八点从天津出发，然后到这儿， 主要是庆祝一下环球终于开园了，感受一下开园的氛围。 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两家主题酒店以及环球城市大道。游乐项目既有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也有北京独家的功夫熊猫。 排队是 S 型的吧，然后不停的在走走停停的，不会觉得时间特别漫长，一个小时左右。 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威廉姆斯在开园仪式的致辞中难掩激动。 I have personally looked forward to this day for over 20 years. 这一刻，我本人已经等待了超过20年。度假区体现的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合作关系。没有所有的配套基础设施，就不会有这座完整的度假区。 根据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将达到1000万人次，将直接拉动本地近1000亿的文旅消费市场。首旅集团董事长宋宇表示， 北京环球影城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主题公园度假区，中美双方团队秉承同一个团队、同一个梦想，生动实践了中外璀璨文化的交流融合，打造出这座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北京消防刚刚的通报，今天的凌晨3:21，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通州区玉桥街道幸福逸居小区6号楼4单元3层户内起火的报警。在接警之后，119指挥中心立即调集力量前往处置。火灾扑救的过程当中，共在楼内营救疏散出10多名群众。火灾共造成5人死亡。经过初步的调查，火灾系3层租户将电动车的锂电池带入到户内进行充电，充电过程当中电池发生爆炸起火，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记者今天在海淀区消防支队了解到，昨天上午的10点多，位于海淀区温泉镇中关村翠湖科技园云中心的一建筑内发生了电梯坠梯事故。海淀消防支队北安河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后10分钟内赶到现场，事故是2名电梯维修人员在5层维修电梯工作时，电梯突发故障，2名维修人员随电梯一同坠入了负1层，2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1名维修人员出现了严重出血，另外1名维修人员出现了疑似骨折的情况。救援站指战员们在确认了电梯已经断电，没有其他危险之后，迅速组织救援组，利用金属人字梯搭建锚点，协同一并赶来的120救援人员通过绳索下降到受伤人员所在的位置展开救援。医护人员简单包扎止血后，救援组人员利用3角包布、2节拉梯和救援绳索等器材，最终成功将2名受伤人员救出。昌平区消防支队日前联合属地政府、城管、市场和派出所等部门走进了辖区的市场商超，针对于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进行了集中的治理。昌平消防救援支队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加大对于电动车违规充电进楼的检查力度，同时加强对于充电柜和充电桩的推广，有效地消除电动车火灾隐患，为辖区的消防安全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毯仪式即将于1个小时以后，也就是17点，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北影节开幕以后，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大师班和北京市场等相关活动也将陆续展开。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情况，还有本届北影节都有哪些看点。 那我现在呢是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那其实之前呢还有一些担心下雨会不会影响到今晚的红毯仪式，但是现在呢这边的天空看上去呢云已经散开了一些，阳光呢有些从云缝当中透下来了，所以是希望晚上会是一个好天气吧。因为即将于17点开始的北影节红毯仪式是一个露天的场地，那么目前呢媒体记者们其实已经陆续的就位了。那在因为其实从往年来看，北影节的红毯仪式呢都可以看作为电影和电影人的一场聚会。那未来一段时间即将上映的多部影片的剧组主创都可能会现身这里。那此外呢还会有像巩俐所作为评委会主席的本届天坛奖评委们也会来到现场。此外呢还有一些开幕式的嘉宾会到来，而紧接着今晚开幕式典礼呢会在这里进行录制，在明晚播出和大家见面。 那北影节的两个公众参与度很高的板块，北京展映和电影嘉年华，其实已经提前开启了。那么其中呢，像北京展映这回是设置了17个单元，带来近300部影片，那这也是影迷非常期待的一个板块。而电影嘉年华呢，会从9月19号持续到10月6号在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举办，那么今年呢也是首次推出了夜场活动。此外呢，其他一些活动呢会在北影节的开幕后的这几天里陆续的展开。那比如说在电影节期间呢，会有多场的论坛，包括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主题论坛、青年电影人论坛、艺术电影论坛、中国动画电影论坛等等。北影节呢还会带来多场电影大师班，包括比利奥古斯特、叶锦添、陈可辛、阿斯哈法哈蒂和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的大师班等等。那么已经逐渐成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交易和综合展示推介平台的北京市场，今年依然也会备受业内的关注。那么其中的项目创投的板块是北京市场为具有市场潜力的青年影人和优质电影项目打造的一个孵化器。那么在今年呢，又会有哪些青年电影人会带着项目从这里被大家所认识，也可以来期待一下。此外呢，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天坛奖的评选结果了，会在闭幕式当天来揭晓。那么今年的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当中，有3部是国产影片，那么分别是《关于我妈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和《云霄之上》。最终奖项会花落谁家，可以等到闭幕式上见分晓。 好的，非常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1，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绿灯，行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欣欣警官，在此提醒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而对于行人来说，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当快速通过，并听从文明劝导志愿者的提醒。对于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